今天不打分数，今晚不用再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放下了，你可以还有感受，也可以还没有整理好，不用因为心里还有卡住的地方就给自己扣分，先让自己停在这里也没有关系。今晚不用再反复回看今天的情绪，不用再检查自己是不是不够清楚、够成熟、够快点走出来，先把那份对自己的评比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放松，今天先不打分数，心里的路会慢慢松开。